19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呀说一说跟吃有关系的事儿。大家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我们说呢，如果我们要是不进食的话啊，一顿不吃饿得慌，要是3天不吃会怎么样呢？肯定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但是您要想吃好吃饱还是非常的有学问的。那么我们说的呀不是吃，我们今天呢跟您说的是消化。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的好吃的我们吃不进去消化不了，或者是我们肠胃发生了一些问题，是绝对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常见病，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呀，可能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您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和反流性食管炎所带来的这些病症相同的一些症状，不妨呢您听听今天的节目，也许啊您会从中受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宇辉女士。张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张宇辉。 那么张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的是反流性食管炎。那么什么是反流性食管炎呢？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可能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得了反流性食管炎。 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反流性的食管炎。那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它实际上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最常见的类型。它是指本来应该在胃和12指肠内待着的这些食物反流到了食管当中，那么引起了食管黏膜的一些炎症。那么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它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和其他的疾病呢同时存在。比如说一些慢性胃炎、胃溃疡，可以和反流性食管炎呢同时并存的。在这个疾病呢，很多老百姓还有在我们医生当中呢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这个病它的症状呢不是特别典型，有的人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酸，没有明显的烧灼感，但是呢它往往出现的是一些咳嗽，或者是呢类似哮喘的症状，比如说呢胸部憋闷呢、呼吸困难呢，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就走到了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行列当中，他们可能就去挂了呼吸科。那还有一部分呢，这个烧灼感不明显，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胸痛。那么这个胸痛呢很容易跟心血管当中的比如说冠心病的这种心绞痛呢混淆，患者可能会走到心内科去挂号了。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那你经过治疗没有效，可能再走到我们消化内科的时候才被诊断为反流性的食管炎。那么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它容易被误诊漏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它的检测手段你不能像验尿啊验血那样那么随意。那么这个检测手段呢，第一我们要做 pH 值的测定，那么这个检测技术呢相对要求还比较高，一些基层的医院社区医院它是无法开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要做胃镜，那我们知道是胃镜它是一个比较难被老百姓接受的一个检查，你如果做无痛的胃镜又比较贵，还涉及到全麻，很多老百姓就容易拒绝。那么如果是做没有麻醉的那种胃镜呢，老百姓觉得太难接受了，因为这个检查的过程呢比较痛苦。那我们怎么能自己判断 老百姓就能想到说，哎，我可能是不是得了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呢？那我们说第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你嘴里面有这种酸苦，有向上反酸的这种趋势，我们说的这个吐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胃里面有这种烧灼感，火辣辣的这种疼痛感，以及胃胀、打嗝、嗳气。那么也有的呢会出现呢大便排的不通畅，患者呢总之就是在胃部出现的一些非常明显不消化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反流性食管炎。那么有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咳嗽，如果你是平卧的时候加重，那么这个它实际上是跟呢呼吸道的其他的咳嗽是有一些鉴别的，就是说它没有什么痰，你躺进去之后觉得嗓子痒，有气上冲，那么这个提示可能是因为你平躺之后胃食管当中的这个食物在往上冲，造成了刺激性的咳嗽，所以它这个和呼吸道咳嗽还是有一些鉴别意义的。那我们也通过节目能够给老百姓科普一下，自己也要想到，比如说你伴有胃不好出现的这个没有明显感染的过程当中的咳嗽，也要想到可能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 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张老师，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饮食挺注意的呀，我也不经常喝酒啊，或者是我也不经常吃辛辣刺激的呀，那我可能有些症状我确实是有，我们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反流性食管炎它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就是说呢，在食管和胃相连接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贲门。这个部分呢，正常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只能往下走，不能往上反。那么当有一些病因，比如说炎症啊，比如说胃内容物的刺激啊，还有就是老年人他肌肉的收缩能力本来就在下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单向的阀门就松弛了，就我们说肌肉呢它就变松了，那胃里面和十二指肠当中的胃内容物容易受到挤压，那就会向上反流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你食管和胃的动力在减慢，就正常它是不断的向下输送的，有一个蠕动的过程。那么如果你食道当中老年人的肌肉的向下运行的能力变差，胃当中的动力变差之后，它这排空能力呢就会减弱。那么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呢，它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情绪不好的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症型叫肝气犯胃。老年人呢，我们知道实际上情绪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退休了之后就那么平稳，那么因为家庭生活的影响啊，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子女关系等等问题，实际上很多老年人他的情绪并不好。那么这些老年人很容易出现这个反流性食管炎，那么和紧张压力大都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呢，就是说老年群体，就是因为老年群体他自身的消化功能我们说的衰退减退，那在这个群体当中就容易出现反流性食管炎，是因为他自身功能下降造成的。再有呢，就是说有一些老年人长期的饮食习惯不科学，比如说长期抽烟呀、饮酒啊，或者是呢吃的比较刺激比较辣，那么或者是呢比如说他就喜欢吃甜食啊，或者是脂肪摄入的比较多，那么这类食物长期在胃当中呢就会造成一个不良的刺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老年群体不注重体重的控制，一个肥胖体质的人他也特别容易得反流性食管炎。那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反流性食管炎在老年群体当中大概有20%的比例都有这样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大范围的筛查，可能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是先天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他先天的食管发育就不是特别好，那这部分呢在治疗效果上呢也往往容易呢不明显。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老年人的睡姿，那我在临床当中呢有一部分患者是这样，他本身有颈椎病，那他习惯了就不枕枕头睡觉，或者是说枕头的形状比较特殊，这部分人呢他睡眠的体位就是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平躺着睡觉的时候胃内容物更容易上冲，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在选择睡眠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给胃造成负担。所以以上这些原因，这些群体要更注意自己有没有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张老师，那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我要不治它， 它可以自己痊愈吗？或者我要不治它的话，这个病症会影响我的生活的质量吗？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家想象不到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最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反流性食管炎的治疗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本身呢也不传染，也不遗传，也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呢，治疗的周期要相对长一些。那无论你选择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它都有一个治疗过程。这个治疗过程大概是在3到6个月的时间。这3到6个月的时间可以呢实现临床治愈。但是这个病是一个特别容易反复的疾病。这个反复的原因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第一次的治疗不够彻底。第二个就是饮食习惯又变了，比如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你确实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吃辣的了，作息也规律了。但是如果治疗好了之后，你又恢复到以前的生活习惯，那就有可能造成它的复发。所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那么它才是你保证不复发的一个关键。再有呢，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呢，在治疗之后，比如说他又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实际上他也会造成一个疾病的复发。那么在反反复复的复发过程当中，我们说的食管会造成反复的损伤，那么这个损伤给我们身体也是带来很大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黏膜的炎症啊、溃疡啊，它容易造成你像消化道的出血，那么有的出血量还是很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呢食管受到了炎症的刺激之后，我们会有机体会出现的纤维组织呢把伤口这儿冲天了，冲天了之后就一部分它的消化和运动的功能就丧失了，它只是一个组织把它添上了，就像泥一样把它抹上了，但是它没有原来的黏膜的功能。那我们在吞咽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噎得慌的这个难吞咽的这种感觉，那么造成了食管狭窄。还有呢，就是说反复的这种复发的反流性食管炎，它也会造成消化道的恶性肿瘤的诱发的几率。所以我们老百姓如果经常反流，不能忽视，自己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并且配合医生呢完成治疗的过程，争取能达到根治的地步。 胃食管反流是因为酸性物质过多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呢，比如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胃酸分泌的比较多，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没有明显的胃酸，或者是呢酸性偏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有的时候你动力差，它不往下走，它自然要往上反。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仅仅表现出来的是打嗝，就是气往上顶，它实际上也存在着食物随着气往上一起冲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它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动力的因素，你必须要往下走，就我们说的这个胃气只能下降不能上升，一旦上升它就会带着胃内容物往上走。再有呢，就是说它食道的东西，我们平时吞口水、喝水、吃饭，它实际上呢都是一个单向的运动。这个单向的运动就是说，比如说你咽口水，虽然量不多，但是很频繁，它会保证你食道的清洁的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清洁的能力变差，那也会出现反流性的食管炎。 它也会发炎，而且呢，也会灼伤食道。 对，只要是有胃酸、胃内容物的反流到食管当中，它就会造成胃食管的一些炎症的反应。 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其实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是完全可以根治的。那么因为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所以我们就想请教请教张老师，我们中医对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独特的治疗的方法？ 这个呢，我们中医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弱酸性的反流性食管炎，他服用比如说像奥美拉唑这样的药物，他的治疗效果不明显，或者是长期服用之后他呢不耐受了，那么这个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呢中医治疗。那么中医治疗呢，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是按照病因来治疗的。那么比如说您是因为某一次的暴饮暴食超过了胃肠道的负担，那我们中医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以消食化积降气为主。那么这个治疗它完全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来制定的处方。那么如果您是因为压力大，比如说最近跟家人生气了、吵架了，那我们说的这种症型叫肝气犯胃，如果您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我们主要是疏肝和胃理气。 那么这个治疗就是专门针对您形成反流性食管炎的原因。那么在我们中药治疗的过程当中，一般呢都会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吃汤药的这个阶段，我们老百姓说的汤药。那么这个阶段主要是以缓解，我们叫急则治其标，我们缓解它这个反流啊烧灼感的这些症状为主。当这些症状都缓解了之后，一般我们中药呢会给大家一个巩固的中成药。那么这个中成药在服用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喝，我们说的这个中药对比较难喝，很多人不容易接受，可能吃一到两个月之后他就有一些服药困难。那么换了中成药之后呢，大大改善了他这种依从性，那么基本上都是以呢改善胃肠的动力。那刚才我们说了有两个方面，那么这个胃的动力也是呢保证不复发反流性食管炎一个基本的要素，所以中药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缓解症状为主啊，我们叫急则治其标。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呢中成药叫缓则治其本。那么这个治本就是说把你本来薄弱的环节那帮你巩固一下，那么就保证了这个疾病呢不再复发。所以呢中药治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控酸治酸、缓解疼痛、缓解烧灼感这些地方，在改善自我症状上也是优于西药的。 我听明白了，就是我们中医的治疗方式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发病的诱因，那么我们给你开出来适合你的处方，那么最后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通过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是不是还帮我调节了肝腑功能啊？我在生活当中啊，衣食住行啊，吃喝方面啊，我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呢这个群体他是有自己的生理的特点的，那么在衣食住行当中呢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他是有一些谨记的，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就说穿衣服这一块，那么老年人呢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老年生活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跳广场舞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你很多女性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都喜欢穿紧身衣收腹的内裤，因为为了体现这个女性的美。但实际上呢这种过于紧身的造成腹压增加的这种行为，那么在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当中都应该谨记。因为当你把收腹的这个内衣内裤一箍到身体上的时候，腹腔的压力就上来了，那么这个压力就会被迫的挤到我们说的这个胃和食管中间的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就容易造成了反流性食管炎。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外力的作用，所以老年人朋友，如果您不是参加重要的赛事活动，您只是平常去跳一个舞的话，尽量不要给自己的这个身体施加外界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说饮食上，老年人的群体呢，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其实我们常说饮食要清淡啊，饮食要以这个好消化为主。那究竟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呢？那首先要尽量忌辣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辛辣的它容易呢刺激到胃酸，也要呢控制一下酸性食物的摄入。酸性的食物呢它更容易激发胃黏膜分泌这个胃液。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老年人都喜欢吃甜食，那我们就像我们北京一样有很多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点心的这个店，那么它的食物可口，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来讲一定不能多食。那我们这个甜的食物呢到了胃里面之后呢经过发酵，那发酵呢它会变得膨胀啊，胃液呢也会变得这个膨胀起来，那发酵之后就会造成胃液的这个扩充，那也会出现诱发反流性食管炎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呢让老年人在治疗期间要忌一忌呢甜食，包括甜的这个点心啊、巧克力呀、面包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小饼干呢，甜性的食物还是尽量要少吃的。还有呢就是说对脂肪类的食物也要尽量呢减少它的摄入。喜欢喝咖啡或者是喝茶，那么咖啡和茶呢它实际上也是对胃的黏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我们也建议老年人呢在饮食上尽量呢不要吃得过饱。那我们知道这个胃液如果一旦被食物充满了之后，它压力就会不断的增加。那么在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当中就以呢6到7分饱就比较合适，而且呢饮食呢也要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早餐时间最好就吃早餐，到了这个午餐的时间就最好呢把午餐吃上，不要因为这个破坏了胃肠的规律性的蠕动。那么实际上我们人体当中凡是有规律性的东西都应该把它保持住，不要人为的破坏掉。比如说你因为午睡呀、或者是因为游玩把这个吃饭的时间错过了，那你胃肠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受到了影响。再有呢，就是饮食的这一面呢，需要我们老百姓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因为饮食的因素造成了体重的增长，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在饮食上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你每天早晨买一个体重秤，尽量每天都看一看，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看你的体重是不是增长过快、是不是这一段时间的饮食有一些不规律，或者是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够科学合理，造成了体重的增长过快。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在这个老百姓呢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这个睡觉的姿势。那很多老百姓呢可能这个对这方面没太关注过，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它的睡姿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我们都建议呢反流性食管炎它与这个床面上半身呢要成一个15度角，也就是说大概您在从这个胸椎以上啊大概铺一个小垫子，那么这个小垫子呢不要把它叠得特别陡特别尖锐，底边给它稍微延长一点，然后上一部分呢把它覆盖折回来之后不要到达底边，而是在它中间这个位置，那么让它这个坡面有一个缓冲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呢不会影响到你胸椎和腰椎的生理弯曲，同时呢把你上半身抬高了之后，它实际上它会从物理的角度来控制你反流性食管炎的过程。那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重力呢它本身就有下降的作用，不会造成呢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老年人尽量呢都给自己上半身抬高一些，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控制呢反流的这种现象发生。在运动的这一方面呢，老年人的这个运动，比如说你有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那么尽量避免腹部的突然用力。那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俯卧哈，我看现在好多在抖音上啊、这个他们发的一些视频、有的时候做腹部过于用力的运动受到挤压之后，刚才我们说贲门这个位置它比较松弛，如果突然用力那么就会造成胃液的挤压反流到呢食管当中。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衣食住行当中，如果您有反流性的食管炎，在以上这些方面都应该呢有意识的克制，或者是有意识的纠正这些不正确的习惯。 您能不能推荐点我们中医的一些小妙招啊，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能够预防反流性食管炎呢？ 我们呢给大家呢也介绍一下就是反流性食管炎的家庭的一些护养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呢泡大麦茶和陈皮这两个药物。那么陈皮呢它本来是理气和胃的，大麦茶呢它也可以呢养胃促进胃肠的动力。理气的陈皮那么它可以让气机下降，大麦茶可以促进呢胃肠的动力。那大麦茶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国家比如说韩国日本他们都比较善于用这个。那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特别喜欢给女性的朋友推荐的一个大麦茶单独来泡。那这个大麦茶呢它不但可以起到疏肝和胃这种缓效的作用，那么它对一些乳腺增生啊包括甲状腺结节，我一般都会让呢患者阶段性的服用。比如说你连续泡3个月之后，你本身这个胃部就会觉得很舒服，消化能力呀、包括这个胃的胀气呀、这些症状呢都会缓解。那么加上陈皮之后它理气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可以买上那种包装好的大麦茶、然后呢自己配一点那个新会陈皮，每天泡一点，早上起来就把这杯水沏上，大概呢就是泡个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饮用了。你想喝水的时候就喝这个你泡过的大麦茶和陈皮的水。在喝水的过程当中呢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习惯， 不是特别好，就是说呢，他要么不喝，要喝的时候就一大杯进去。那刚才我们说这个代茶饮也一样，你不能量了一杯一大杯，然后呢这个一下子就把它喝进去。那么这种呢突然造成的胃容积的扩张，那它也会诱发呢反流性食管炎。那怎么喝呢？就把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比如你一次喝三分之一，隔一会儿再喝三分之一，隔一会儿再喝三分之一，这样少量多次的这种饮水，实际上呢才是补充液体的最好的方法。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生吃花生，老百姓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生吃花生它实际上可以控制胃酸的分泌。我自己呢也推荐过患者使用，确实也还是有不错的效果。如果当你在野外不方便服用或者是出差不方便服用药物的时候，可以带一些生花生，可以缓解胃酸。那充分的咀嚼之后，通过这种吞咽动作啊，通过这个花生的这种治疗作用，可以缓解反流性食管炎的病症。 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啊。今天呢，张老师为我们讲述的是反流性食管炎，它的发病原因呀，如何治疗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方等等这些问题。好，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能够来到节目，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养生知识。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重复收听。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11:00，下午3:00-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